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43集，献殷勤。显然，小林老师不大可能培养出牛顿这样的学生来，西竹的同学们也不具备跟牛顿做朋友的潜力。教室里爆发出了一阵哄堂大笑。 西西，你傻了吗？苹果怎么会飞到天上去？又不是气球。 你想想啊，如果苹果都往天上飞，那我们吃什么嘞？我们就再也吃不到苹果了。 林娟压住火，拍桌子道： 安静，安静。 总不能为了你西西一个人上课，全班都上不成课吧？ 林娟无力地朝西竹挥挥手道： 西西，你到外面站着去。 西竹坐在操场最远的角落里，拿着一根小树枝在地上漫无目的地写写画画。他很烦，事实上一直以来他都很烦。这要追溯到5年前的最初惊变，那时他重伤，强撑着回到了京城，化为了藤醒，以根而栖。醒来时发现已是孩童模样，俨然是当年秋山促他惊变的场景重现，心中还着实惆怅了一场，想着自己这回是不是又要重头再来一回呢？这世上怕是早就过了1800年了吧。秦放、严福瑞、王乾坤等等俱成前尘往事，哪知细数藤根的年轮，一圈不多，一圈不少，什么意思？还是当年当月？这已经非同小可呀，自己赶紧用草叶树片围了一条裙子，噔噔噔穿林过树的下山打探，确定了不是当月，距离出世已经半年有余了。身无妖力，又是孩童形貌，身处世间不乏凶险。司藤觉得这可能是沉睡中的意外苏醒，想想还是回去再睡一觉罢了。这次做好准备，钻入地下更深，黑黑沉沉的，耳根空前的清静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打着哈欠再次醒来，藤根上的年轮上不过多了3道，在临水一照，自己还是个3-4岁的娃娃。事情有点不对呀，哪怕只是长高寸许都会合理很多的，难道自己精变已成，已经不能再从土中得到养分了？那就在山里自然生长吧，所谓的秉承日月精华，吸纳天地灵气。堪堪熬了2年，终于又一次气急败坏。这什么意思？能长高个1厘米也好啊，这横不拉长竖不长的，这是要把它往万年人参娃的方向打造吗？司藤开始努力回忆起当年跟着秋山的情形，虽然自己1910年惊变，但他长成很快，几乎只是几年时间就已亭亭玉立，之后妖力使然，永远青春形貌，若非中途分体，1947年的白鹰也不会形容衰朽。为什么现在反而不长了呢？难道是因为自己久不食人间餐饭？那就干脆人间借道，白吃白喝几顿去呗。 西西，西西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操场上已然人声鼎沸。下课了，小胖墩高全安一脸欢喜地过来喊他： 西西，西西。 西竹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更烦了，满世界的当他3岁，叫他西西也就算了，没事玩什么老鹰捉小鸡、丢手绢的幼齿游戏也就忍了， 忽然出现了一堆的妈妈、阿姨、叔叔、婶婶也就无事了。关键在于，这东西吃的不少，一样样一道道的咽过去，还是无济于事。如果这法子行不通，他还留在孔京华身边做什么呢？孔京华已经开始给他做规矩了，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，吃饭营养要均衡，见人要有礼貌，有两次还动了气。 西西，你再这样，妈妈要发脾气了。 真是奇怪，以往都是全世界都顺着他的脾气，他什么时候还要看别人的脸色了？在家里诸多的不顺心，也唯有在学校被罚站能落得耳根清净。谁知道偏偏有人不知趣，高全安殷勤地给他递着巧克力。 西西，这个好吃，你吃。 西竹没理他，高全安碰了一鼻子灰，却不气馁，拼命地找话题。 西西，你看瘦猴，他摔了一跤，哈哈！你看罗爷爷被老鹰抓到了，又哭了。 嘿呦，这还真是一个特别擅长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呢。 西竹嫌弃地想转个身，高全安却忽然又发现了新大陆。 咦，西西，你写的什么啊？ 他已经开始认字了，但都是简单的一二丁人。这西西写的什么字儿啊？笔画也太过复杂了，到底是应该从左边看呢，还是从右边看呢？高全安撅着屁股绕着西西写的字转圈。 西西，你写的什么啊？ 西竹低头看自己写的字，秦放。如果离开孔京华，找秦放是最好不过的吧。有什么事情，秦放也一定会帮他的。但是，西竹上下嘴唇死死地咬在了一起。但是自己还不到秦放的腿高吧。如果秦放看到他，一定会笑得浑身哆嗦吧。对了，还有严福瑞和王乾坤这两个欺软怕硬的小道士，还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看他的笑话呢。他突然就来了气，几步冲上去，伸脚就把秦放那两个字踏了个斩斩平。高全安莫名其妙，怕不是以为是自己惹得他不开心了，怯生生地把巧克力递过去。 西西，吃巧克力呗。 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 秦放外出回到酒店，正拿房卡开门，身后响起了一如的声音。 秦放。 秦放没有回头，进屋时扶住了门，侧身让他进来。 有事？ 有事。 一如的声音有点不对，秦放微感诧异，声音柔和了一些。 进来吧。 酒店的房间向来静谧，门窗一关，窗帘一掩，就更像是无声无息，与世隔绝。秦放坐到沙发上，这才发现易如还站着。 坐。 易如很少来找他，甚至有些怕他，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秦放刻意的疏离他。当初若不是看易如年纪小又凄惨可怜，秦放大抵是不会带他在身边的。但久在身边也是个问题啊，你要去怎么定义这种关系呢？朋友、亲人、爱人、助手？秦放觉得都不是。一如好一些之后，秦放跟他讲明，想走的话随时，不走的话本分。一如半是不想走，半是无处可去，一时半会儿也就不提走的事情了。他尽量不去打扰秦放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很少给他添麻烦，也很少这么郑重其事地过来找他。 什么事？ 为了我当年那件事。 哦，明白了，是凤凰山的事情。 这几天我查了好多资料，也问过一些人，当年凤凰山的案子还是悬案，凶手至今没抓到。 没抓到？秦放的心里咯噔一声， 他一直以为凶手的尸体就在易如的残肢附近的。毕竟当时秦放下了重手，自己出手的位置若是掐得准，掏了心也是有可能的。按照常理来说，那人是不可能逃得掉的。难道说当时在附近还有同谋，及时把他给转移走了？ 我知道肯定是当年那几个人中的一个，我不能放过他，所以这两天我就挨个去找。 易如的声音有点激动，如果仔细观察能够看到他的手臂在轻微的颤抖。秦放叹了口气，起身给他倒水，冷冷的水声或多或少缓解了气氛的压抑和易如的紧张。 易如，你慢慢讲。 秦放听易如讲过那几个人都是社会上的小混混，背景颇有些浑浊，贪图易如有几分姿色，刻意的讨好冯颖。易如当时年纪还小，多少有些爱慕虚荣，没多久就跟人家打得火热，逃课唱 K 混迹酒吧夜总会，还单纯的当只是玩得来好哥们儿。那天晚上好哥们儿们哄他 K 粉，他神志不清，被他们哄着骗着上了床，还被拍了裸照。当时易如痛哭不已，大叫着要报警，但是还没等他有勇气走进警局，锋利的刀刃就已经一下下砍向了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